执着是自作，但心情言语很多，为什么我还是会每掉一锁？有几个朋友说 神偷，作词金文琪，读歌人徐冉。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，

我们永远。愚蠢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。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 双手拥抱那

得那么深。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 放不下他。 是一个美丽